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小了小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近日在北京透露，据估算，中国出生缺陷总发生率为5.6%。英国 QS 全球教育集团近日发布2019年版 QS 全球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名，中国有34所大学进入全球前500强。加拿大温哥华举办路面单车架设计比赛，收到约450份设计方案，最终选定4份，其中2名得胜者为华裔。近期巴西博物馆的一场大火将包括从巴西首个智人头骨到有关土著语言的档案资料在内的2000万件珍贵藏品付之一炬。巴西正在考虑将国家博物馆的经营管理私有化。2018年第二届中国休闲大会将于9月21号到22号在北京平谷举办，国内外权威休闲专家齐聚平谷，市民也可以参与休闲时尚嘉年华、户外骑行、健步走等休闲活动。北京市朝阳区正在打造养老服务商城，将生活照料、家政服务、精神慰藉等6大类110项服务内容制作成菜单。于正近日在微博发文否认正在写《延禧攻略2》剧本，他表示正在写武侠剧《云海玉公园》，由梁羽生小说改编，一共40集，目前完成10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来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 最温暖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来自 SHE， 他还是不懂，这算是一首老歌了吧？有一种青春叫做 SHE， 有一种感情叫 SHE， 他们三个不同性格的女孩相融合，成就了我们青春永远也忘不掉的风景。 SHE 的歌用他们递进的成长给了我们勇气，就像在生活中我们遇到的难题和困苦，他们都恰如其分的经历和表达。 说分手，自己旅行自己梦，喝一罐冰啤酒，灌溉久违的酒窝，让笑容回到双颊的分口。说再见先解脱，世界在他背后，原来怎么的辽阔，越坚强越温柔，没有紧握的拳头，去抢走 去抢走， 真心生活的节奏。 是谁说 女孩没有 rock and roll， 我对我而说， 到最后只剩下我，只是我英雄看不到找不到等不到你的hero，为何不做自己，只守春天的时候，你可以我可以为自己不抗造我的虚弱，少女我挥舞着脚步披风。 在我的冰冰心中写下了一个传说， 要把你所谓改写成河 床，在我的回忆梦中把那眼泪眼泪中 那变幻的脚步，

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能见太想念，一见面就更迷恋，甜蜜是亲吻的瞬间。 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爱是折磨人的东西，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不停揣测你的心里，可有我姓名。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全来讲，一起听资讯。我星期中国自然资源部组织的第九次北极科学考察队，近日在白令海公海区域成功回收了执行观测任务的水下滑翔机。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我国通过多个重大公共卫生项目推出出生缺陷防治，助力健康扶贫，迄今已有贫困地区600多万名儿童受益于新生儿疾病筛查项目。巴西全国科学技术发展委员会近日公布的数据表明，巴西男女性的不平等不单单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在科研领域不平等现象也非常突出。据报道，希腊实行新的交通规则，74岁及以上的驾驶员今后将需要重新考试获取驾照，以证明他们仍有安全驾驶的能力。北京学院路街道首家 A 级养老驿站在展春园社区试运营，到2020年，街道至少将有6家养老驿站服务地区老年人。从北京通州区获悉，今年通州计划在10个片区、46条道路上施划5443个停车位，共涉及124个小区周边。由钱嘉乐自导自演的电影《黄金兄弟》沿用《古惑仔》班底，郑伊健、陈小春等主演，但此次却非重拍《古惑仔》，而是紧扣着兄弟情谊与正义之间的抉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来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心田，泪水洗净多阳，用未来时间它辽阔世界，远像一切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美好句点。当我相信最自然的人，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爱的了解包容才算爱的完整。

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来自温岚《傻瓜》。这首歌由吴克群作词作曲，是他为温岚专门打造的一首伤感情歌。歌词里表达了一个再怎么坚强的女生，在面对爱情的时候都有傻瓜的一面。很多人都说吴克群给女歌手写的歌总是那么耐听，比如接下来的这首，你听过吗？ 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这个梦多美丽，让它继续。说的话总那么好听，你爱不爱我不能确定，也许你只把它当游戏，我却爱得太用力。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这个梦多美丽，让它继续。 怎得共渡蓝桥，梨涡轻照，映出花月调，但望相看慰寂寥，时刻与共享分秒，缘节要今生孝同临了，梨涡浅笑，似把君邀，以梦轻泛落。

再回首，越过山丘，遇见六十岁的我，拄着一根白手杖，才听鸟儿歌唱。我问他幸福与否，他笑着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说你不必挽留，爱是一个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去那六十岁停下的渡口，等着被一条小船接走。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向着开满鲜花的山丘。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 开始意味着可以去拥抱更广阔的蓝天，可以开启人生新的征程，也可以仗剑走天涯，让梦想不再只是一种想象。经典笑了笑，我是林奇，从现在出发吧，只要心向阳光，梦想就会像一朵阳光下的向日葵，傲然挺立。 是内在没可靠，外在没